谭妹知点解我哋有铺垫食啊？ 唔知咯， 因为要多谢咧，我哋一位好嘅朋友， 系 糖友方专门提供无糖同埋低升糖指数嘅有机健康食。 但系佢 OK 喎，都甜喎。 嗱，点解咧？用呢个有机蓝色龙舌兰蜜，就可以代替平时啲白糖黄糖。咁有咩优点咧？第一，四倍嘅甜味，但系咧仲系保持嘅低升糖指数。 即系味觉觉得甜，但系身体又唔会响阿啷咁样。 系啦系啦系啦。咁咧仲有做好多产品噶，咁啊除咗头先食个布甸咧，仲有曲奇啦，仲有啲饮品啦，仲有蛋糕。 哇，咁多。 系啦，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想买啲咁嘅食品咧，就可以去。 佢系自己整噶。 冇错啦，佢自设咧系有自己嘅食物制造工厂， 系 已经有呢个食环署嘅合法嘅牌照噶啦。 劲啊！ 系 好啊！ 地点香港新界火炭坳背湾街45-47号喜利街工业大厦11楼坳室，详情可登入 www.initems.com， 电话查询3698-1219。瑞吉先每月系有优惠嘅。 咁犀利，咁即系我都有啦。健康生活有食品开始。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現在聽的是 www.w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節目名就叫做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不上多，人多不講無人，講上流不到絕對 你的空虚話，講人多不講無人，講上流不到絕對你的空虚話，講上流不到絕對你的空虚話，講 我住喺首播 EMN 頻道， 係啊，係啊，我住喺播 EMN 頻道，唉 ，Run J 部咪最好咯， 見你哋 BB 頻道啦。 好，咁啊，歡迎翻到嚟第11集啦， 11啦， 一集就，哎呀，距離終結仲有一集咋？ 今日錄音時間係星期三。 9:30啊， 5月10几号啊，写咁啊，5月15号啊，系咪啊？ 系啊，咁啊，嚟紧下个礼拜就啱啱好系20零号啦，20、21啦。 sorry， 5月14号星期三，咁啊，而家录音时间9:08啦。 做乜你扮即时？ 好攰啊，今日真系好攰，因为之前录咗个故仔，跟住再录埋一股，所以好攰啊，今日系啊。 咁啊，今日全线都系财经节目啦，对你嚟讲。咁啊，今日 我真係好辛苦嚟噶， 系 继续。 唉，咁啊，所以就係财经节目呢，咁我哋都要即係都係继续讲返啦，即係我都明啲 BB 系财经节目嚟嘅，咁但係anyway 啦，咁我哋都叫做财经节目啦。咁啊，我哋就都特别，我成日都以为呢个节目冇人听㗎嘛，因为嗰阵时我咪同佢讲话，即係听第一集你觉得好过瘾，好似神秘，好似讲书咁样。第二三集你开始闷㗎啦，咁我上一集仲要系辛苦到讲十横啊 ,N 横 N 中嗰个高铁。 四横四中。 嗰、那個即係高鐵係講到係即係超長啊嘛！我一節好似錄咗40几分钟啊， 係啊，40几。 咁正常係應該冇乜人聽完啦，亦都唔會有會員聽啦，或者聽一半就瞓著咗噶啦。咁竟然今日咧，我就會收到啊，都唔係今日啦，琴日我竟然咧就會收到個網友咧翻翻嚟，就聽完上一集嘅意見咧，就即刻彈翻翻嚟。咁即係我首先好多謝呢位網友啦。咁第二樣嘢就講翻就喂。即系听呢啲节目就唔使咁鬼死，即系正经同辛苦嘅，你听唔到嘅，中间停咗佢，第二日再听过啦，我哋 hit rate 照 count double 嘅，你放心啦。系咯，咁啊，喂，嗰个节目就嗰个 comment 好好嘅，其实我好中意嗰个，即系第一句就系 Jackie 十分喜欢你嘅节目 ，Best of Regga， 哇，呢句真系正 ，Best of Regga。咁啊，下边咧就系有个少少嘅提议啦，就同你讲啊，的总， 嗯， 系啦，佢话诶一个小建议，可能因为你嘅理论基础同知识层面比较丰富啊，显得阿的总嘅半桶水股评咧就显得有啲多余啊。啊，其实股评部分咧已经有专业嘅 Eugene 啦，同大师黄金组合包办，冇必要喺 BB 节目再提供啦。不过而且说实话。论题材、论深度咧 ，reference 准备认真嘅程度咧 ，BB 节目喺香港网台界独有嘅优势，一般市况评论同埋扰乱节目节奏可能会成为负累。的总股市知识喺节目入边咧，可以系一个冷知识嘅补充呈现喺，可能就会更加之恰当。啊，可能加入一啲股评元素咧，系会为收听率着想，但系市面嘅财经股票节目咧已经不少啦。对于一个节目嚟讲，流畅嘅节目节奏带来嘅快感咧，其中魅力不逊于斋。俾读 number 嘅节目，小弟绝见，请听完就算。不过唔会听完就算。今日阿的总你都冇乜 number 好讲啦，系嘛？ 冇啊，冇，今日冇啊，今日。 喂，但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开多个 number 节目嘅？ 咩开 number？ 其实呢个节目顶会变咗财经节目嘅。 唔系，我想有阵时候我想讲啫，系、 哦、 我自己想讲。即系 你唔会要尖嗰度讲？ 咁唔同嘛？第一有阵时睇法同佢唔同嘛。第二系因为点样讲好咧？因为从每一 个你恰我好恰啫， 唔系呢个问题，系因为。有陣時度咗 topic 之後咧，即會撚翻落去個別股份度噶嘛。咁個別股份其實我有啲有跟開嘅，咁我都想講下咯。係啊，因為我自己一路都跟開六十零七十隻度啦。咁阿灣有兩三個 pattern 係嗰扎 group 裏頭。 讀書又見你咁鬼死勤力。 哇，大佬揾食㗎！ 讀書唔係揾食嘅， 讀書唔係揾食，讀書係攞張 shirt 嘅，呢啲真係揾食。咁所以係咁啦。咁第二樣嘢係好似今日咁，其實真係頗為辛苦咧，甩嘅我都講到，因為同耀專做完之後，跟住再做埋一股，跟住第三個節目就呢個啦。咁所以就真係有啲攰啊，有陣時唔記得咗就唔記得咗，我有陣時揾咗就會擺喺腦度嘛。咁 所以就中間就會突然間彈出嚟啦。 係啊，係啊。 唔係，但係以後就你放心啦，因為其實我可以講下呢個節目嘅，因為呢個節目緣起咧，我哋就諗緊就話，喂，會唔會齋講書好悶咁而 rank 得兩線嘅節目嘅啫嘛，即係你應該兩線好強嘅節目嘅啫嘛，一線好強梗係講足球啦。如果唔係足球就唔使咁多人休息啦，係咪先？我哋準備定六月係咪世界盃？咁第二線好強嘅節目就係我哋財經節目啦。咁我就諗緊如果你用书夹足球咧，就好鬼辛苦嘅。咁同埋，如果你要书夹足球咧，你听翻上一集嘅足球频道，你就知啦。我净系会讲意大利嘅啫，咁基本上我唔会讲其他嘢嘅。其实我想讲咧，我有个网友啊，唔系啊，嗰个唔系网友，阿 Kelvin 系咪话意大利波讲得几好嘅？ 唔系啊， 嗰个唔系咩 ？Kelvin Ho 嘛？ 唔系 ，Kelvin Wine 啊。 我 Kelvin Wine 讲意大利波讲得好好。 唔系，佢话 Jackie 讲意大利波都几好嘅。我想讲，其实我啲字读错晒，我翻去先知道。 你嗰个大得晒所有人啦，你大咗杰斯啦， 梗系啦，冇人睇意甲嘅， 系咯，大咗晒咯，已经 系啊。咁所以如果讲意大利波咧，咁我得噶。唔讲意大利波咧，其实要夹书就麻烦嘅。咁所以就不如夹第二条 line 啦。咁就不如夹呢个财经。咁因此咧，其实你可以见到咧，其实呢一个节目入边咧，每一个嘅小嘅启发咧，我哋就唔系嚟自任何嘅时事新闻嘅。 嗯。 如果唔係嘅話，你發覺我哋講即係可能上幾個禮拜就會講尼日利亞嘅綁架事件啦，今日就可能講吳克儉喺度無聊聊講嘢啦， 係咯， 咁或者等等講任何政治問題啦。咁但係我哋就唔係 from 一個政治事件就變咗本書出嚟啦，反而係調翻轉嘅，就係的總日日喺度做功課。睇下炒股票炒边科嘅时候咧，咁就炒到边一个系列咧，我就攞翻后边啲书出嚟讲。咁所以就因此呢个一个财经节目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读 number 太多嘅，咁唔紧要。的中今集已经开始唔读 number 啦。 今日真系冇 number 读。 系啦，咁啊同埋呢排股市比较闷啊，真嘅。 诶，唔系， 唔系嘅咩？ 呢三日唔闷啊。OK， 你只船仔浮咗上去啦，已经。 喂，只船仔浮咗上去啦咩？喂， 系啊，你真系搞错，礼拜一升20%，你唔知咩？ 升咗啦。系隔篱啲喺度揞紧头，有冇搞错？ 今日收一个八毫一 ，OK。详情留意翻今日讲古仔，姚专有讲船仔，呢个系真的。 喂，等先，姚专讲船仔，佢系会员收听定系非会员嚟啊？ 会员咯， 我系非会员嚟噶，哥。 咁我一阵试俾你听，冇问题。系啊， 喂，佢升系升翻上去咯， 唔系升翻上去，系升咗上去。 喂，唔紧要，因为咧我冇做会员啦， 啊， 但系我想问目标价几多啊？ 冇讲到， 唔搞错啊！ 详情听讲故仔啦，即系呢个好同意同姚川讲呢啲嘢嘅，系关于啲目标价啲嘢先。 唉，顶好啦，咁既然即系而家升咗上去，咁大家继续讲船仔啦。不过就我哋呢度就唔讲船仔啦，今集就嚟紧我哋十二集就停一停啦。咁，因为我今日买完机票噶啦，咁亦都请咗假噶啦，咁所以咧十二集开始嗰个礼拜咧，我就应该会去旅行， 做埋下个礼拜啦， 做埋下个礼拜， 一句讲晒 系 啦，咁然之后停一停啦，停一停都系嗰句啦，七月中之后先至翻嚟噶啦， 系啦，冇计咧，六月你咁多嘢搞，同埋七月中一定要七月中啊，因为七一啦，你哋又咁啊，中间 因为世界杯完七月13定14啊， 哦，咁即系仲有两个礼拜搞七一啦， 咩两个礼拜七一。世界杯7月13、14， 咁咪仲有 咁仲有两个礼拜搞世界杯，唔系搞七日，过七日之后，咁所以就系即系七月中到啦，先会再翻嚟啦呢个节目。咁啊，讲咗好几间公司都讲个地方啦。咁啊，今日其实主要咧就点讲咧？呢样嘢又成日都会见到嘅。 系啦，好嘢嚟噶呢个。我去嗰度好似都有一种噶。 系啦，以前好贵嘅。 以前我想讲，原来系由一出世到而家为止都系咁贵嘅。 贵嘅贵嘅定义应该咁讲，我相信以个生活质素去比嘅话，其实以前系应该系贵啲嘅。 系应该咁讲，唔系话贵啲啦。嗱呢、个就好衬翻我哋嘅名啦，即系问你啦，阿的中我哋做咗十几集而家，十一集啦。 十一集 个节目名最后嗰两个字点读啊？ 哇！突然之间唔记得咗。 两个英文字点读啊？ 唔识啊！我永远都唔读嘅，而家我识读系咪先？ 咁啊，两个字咧就叫 Born Shore Bohemian 啦。咁啊，唔使讲 Bohemian 住啦。咁啊，但系今日讲个 topic 咧就一定系 Born Shore 嘅，一定系中产嘅。尤其是咧就系呢一个产品一出嚟嘅时候咧，本身就已经由一个平民化咧，慢慢变咗个 Born Shore 嘅阶产啦。咁啊，今日我哋就讲简单啲啦。我哋今日讲咖啡啦，成班就陈豪咁样。但系德中你想讲咩嚟晒？ 咖啡，我想讲嘅一阵先讲啦，交咗俾你先啦。 系，你想我讲咩？系啊，咁啊，我真系唔知想讲咩。咁但系因为咧，其实今日讲咖啡咧，咁我又即系讲讲，其实之前嗰两日啦，定唔知之前嗰两个礼拜啦，就做咗另一个节目。我又唔知啊，我成嗰日即系得闲冇，我咪嗰日录有食唔食系咪？因为我哋转咗星期日录呢、這个。定星期五六呢、這个 星期五六六 啊，系因为我走数嗰一集 系啦， 跟住我就转咗星期五六 系， 咁啊撞到有食，咁啊有食咧，咁嗰一集咧出咗啦，应该系嘛，差唔多 出咗啦。 如果出咗，你可以听翻嗰一集就即系讲咗土耳其嘅文化，亦都讲咗土耳其嘅咖啡。咁今集咧。阿的總就一定係會講 Starbucks 啦，即係即係佢一定係講 Starbucks 啦、Pacific 啦，講咖啡嘅嘢啦。咁大家諗起即係財經版嘅咖啡，就梗係諗起嗰啲咩非洲嘅黑金啊，即係所謂嘅咖啡。 嗯， 非洲嘅嗰啲人農民俾人壓迫啊，咁我哋梗係唔係講呢啲嘢㗎啦？ 係啦， 即係我哋講呢啲嘢就太無謂啦。咁、我哋今日咧，其實講咖啡咧，最主要係講一個好細嘅故仔嘅。而嗰個故仔咧，係本身大家就唔會好認識，咁但係我聽已經聽咗幾次啦。嗱，第一個問題就問你啦，阿的總，你中學有冇讀 history 啊？ 有。 History 你讀到中三，有冇讀埋中五文科班？ 7啊！ 哇，你文科班嚟嘅， 我文科班嚟嘅。 哦，咁有冇鄂圖曼帝國有冇聽過？ Ottoman Empire 嘛，有 系啊， 有 咁咪简短讲讲佢历史出嚟啊！哇，作为一个 Form 7嘅 history 毕业生 ，Ottoman Empire 啊，等我谂先，一路 睇咩？ 几年？我谂紧几时俾人怼冧咗 啊？系 一八睇先，急系咪一八几年俾人怼冧咗？ 一九 啊，后屘系 sorry， 佢先分裂咗出到嚟嘅，因为佢系咩咧？睇先 ，Ottoman and Hungary 啊。Austria, 奧地利，哦死咯，好似系叫系同匈牙利分嘅，我记得系啦，我 啱， 我一死鬼 啱，你啱， 跟住后屘就跟住系啦，去到过咗一战之后就散晒啦， 系啦，因为直接过一战啦，因为一战有奥图曼啦， 系啦，跟住过一战后散晒，咁然之后成嚿嘢基本上就系奥匈帝唔系嗰度嗰嚿嘢，跟住就拨。曾經要俾人管轄過，唔係管轄過嘅，即係因為佢都係斯德哥嗰邊啦，一戰嘅時期。 嗯， 咁所以跟住後尾先至，但裏頭就好亂嘅，因為好亂嘅原因咧，佢再留多一個炸藥就係巴爾幹嗰邊嘅，因為佢管唔掂巴爾幹，佢一散咗，所以一路拉落去就導致到佢跟住就無論殺，跟住就跟住拉落去成個巴爾幹個藥彈個火藥庫喺度啦。系咪啊？ 哦， 系咪啊？我哋调转咗，我唔记得咗嚟噶。 我唔知道、啊， 都谂谂先啦，谂多阵先。1913到2014年系啦，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仗，1914年6月12号定14号咧就系萨拉尔窝事件俾人暗杀，跟住就 confirm 咗去打仗啦。咁其实Ottoman Empire 系咩咧？就系、是、其实本身就管辖埋成个巴尔干半岛地区。 有啦，有啦，甚至乎系非洲北部添啦。 非北系， 系啦，非北 去到嗰边嘅。咁好可惜嘅就系，因为后尾嘅时间实在太弱啦。弱嘅原因主要几个 point。第一样嘢，个经济其实真系唔系好掂。第二嘅就系话，当时嘅欧洲，无论德国、法国同英国已经行紧工业革命噶啦。 系啊。 咁但系佢哋就 慢慢行啦， 佢哋行得好慢嘅，而下边而因为管唔掂嘅关系咧，同埋嗰阵时产生一样嘢，就大约系喺18几年开始嘅，就系 nationalism， 咁下面嗰扎主要係斯拉夫人嘅關係呢，個個都想玩獨立，咁脫離奧圖曼嘅，咁所以類似係咁樣啦，我大致上記得係咁啦。 好強啊， 我唔記得曬啊， 好強， 呢個係方科 翻 嘅， 即刻逼你，你就可以即刻講返成個 中呢個方科翻嘅 嘅 syllabus 出嚟啊， 呢個係方科。 咁簡單就講奧圖曼啦，咁但係好搞笑，奧圖曼係啱啱第一戰之後先有㗎嘛，即係第一戰之後就結束咗噶嘛， 係啊，散曬。 咁但係咧，如果我冇記錯，我上個禮拜睇九擊一幅圖咧，我覺得鄂圖曼帝國結嘅同一個年代咧，係有華納兄弟間公司出現嘅。 我再問多 Jackie 一個問題，係喺我哋中國係咪叫波斯啊？ 唔同，波斯係花仙啦，即係花仙就其實就係呢、這個而家嘅伊拉克啊 ，sorry， 伊朗嗰頭啦。咁、伊朗過少少咧，先至去到土耳其嗰頭咧，先至叫鄂圖曼嘅。咁而鄂圖曼本身啱就頭先你包啲所有戰爭區啦，之後就北非啦等等。咁所以其實我今日會講咧，主要就係講嗰三笪地方嘅啫。咁第一個地方咧，就是、當然係即係伊斯坦堡啦，即係。Red Guy 隔離間餐廳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叫做即係阿勒頗啦，咁其實阿勒頗就而家敍利亞北部嘅一個城市啦，咁啊基本上就已經係一個即係你當敍利亞大市啦，敍利亞知唔知邊啊？ 我諗緊個 okay, 得你繼續你 中東附近 OK， 咁另一個就係講翻開羅啦，開羅你知喺邊啦，咁啊就呢三個地方，咁就鄂圖曼本身主要嘅地區，咁但係鄂圖曼點解我哋會講咖啡咧？其實好 interesting 嘅，頭先你用中學嘅 history 去講咧，其實就會講到鄂圖曼嘅死。因得兩個啫，第一個就因為 capitalism 啦，第一個因為 nationalism 啦。咁但係咧，其實喺而家好多 historian 嘅講法咧，其實即係鄂圖曼帝國有啲好得意嘅 perspective 去睇嘅。咁我原本咧，我係諗住攞一本書嚟，咁因為嗰本書我冇買，嗰本書咧就幾好，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勁嘅書嚟嘅，講中東。因為嗰個講書嗰人咧，其實就係阿劉爾斯，咁啊即係咩 Bernard Lawrence 啊。咁啊 Bernard 其實就係我嗰日喺 Red 讀錯名嗰、那個，即係足球頻道讀錯名嗰個嚟嘅。嗰、那個其實係 Bernardi， 咁就係一個即係薩斯索羅嘅前鋒打右邊嘅。OK， 咁就唔係 Brandy 定乜嘢，係啦，咁啊，咁啊 ，Bernard Lewis 咧就係即係阿劉爾斯咧，咁就一個好出名嘅東方學者啦，咁基本上就係仲未死嘅。咁如果我哋記得，我冇記錯，上次我哋講咗另一個好出名嘅東方學者咧，咁就係做日本嘅時候講過。突然間唔記得咗咩名，咁但係而家呢個劉爾斯咧，其實佢當年最出名咧就研究中東，包括咧就寫咗本書咧就叫做 The Middle East。咁 The Middle East 入面咧就已經有講到咧有大量嘅 coffee house， 好搞笑嘅。你講 coffee house， 你好少講 Middle East 咁。 所以好似睇過點解講 The Middle East 本書，好似 因為啲中學用書嚟嘅， 要睇啊。 佢啲係 reference book， 你唔睇你都會合格。係啦，睇咗又唔代表你高分。 冇錯。 咁但係通常而家就冇呢啲書睇㗎啦。咁啊，阿劉爾斯佢即係當其時寫呢本書咧，就講咗話中東已經有好多 coffee house 出現啦。咁另外有其他即係有好多嘅 historian 咧，都寫咗鄂圖曼帝國嘅 coffee house 咧係相當的之多嘅。咁如果你講緊其實咖啡喺中東嚟講唔算係好特別嘅，因為喺15世紀嗰陣時開始種啦，16、17世紀就入到鄂圖曼啦。咁但係好特別嘅最地方咧，就係你喺18世紀講緊18世紀初期咧，喺成個鄂圖曼帝國啊，尤其是主要城市。包括開羅啦，頭先講嗰個即係咩阿皮諾啦，咁另外就係仲有最後嗰、那個即係嗰叫咩？即係伊斯坦堡啦，咁就差唔多咧，就總共有2500間嘅即係咁大型嘅即係 coffee house 喺度。咁其實你發覺個情況好似嘅，即係我哋係似唔似香港而家每一個商場都有間 Starbucks 同 Pacific？ 係， 其實喺當年嘅情況啊，鄂圖曼帝國唔係講緊好近年嘅，即係佢雖然話就一戰咁，但係都1922年啦。咁1922年講之前十八十七世紀講緊到而家為止就應該已經係 二百零年 之前，即係你諗下喺二百零年之前嘅城市有好多 Pacific and 呢個 Starbucks 喺度。咁喺當其時，如果由中學嘅角度睇咧，佢會覺得哦有幾樣嘢咧係因為鄂圖曼嘅死嘅，第一個因為 nationalism 啦，打仗啦，俾人管治啦，輸咗場仗啦，經濟唔好啦，打仗唔叻啦，咁等等嘅原因。咁但係劉爾斯又好啦，以至到其他一啲 historian 啦，咁我可以翻去 share 埋另一本書俾你。咁嗰本書就係有一個，我懷疑係中國人寫嘅，因為嗰本書咧個姓氏係叫 Lim 嘅，即係姓林嘅。咁另一本書咧就一個中東嘅人寫，咁佢就話其實好多時候喺 coffee house， 尤其是喺中東嘅 coffee house， 死因第一樣嘢死嘅，未必係因為佢所謂嘅 nationalism。 可能调翻转就系咩咧？就系讲紧个 social 嘅转变。因为喺一个社会上面转变嘅意思系啲乜嘢咧？就系话，喂，你一个简单嘅咖啡室，睇起上嚟好似系一个饮食嘅地方，咁但系本身如果佢经过一个社会嘅 context， 或者本身一个人赋予唔同嘅价值嘅时候咧，一个咖啡室本身有好多唔同种嘅意思嘅。例如话，其实我哋见到喺上一次穆巴拉克啦，穆巴拉克应该几年之前有2012年咁就落台啦，咁啊开罗上一次嘅即系茉莉花之前唔知咩花运动底下就冧咗噶嘛，咁当其时好多时候咧，啲人就写三篇文嘅啫，佢话三个简单一三年啊。 一二年 冧档啦，咁一二年冧档嘅时候，佢咧就话穆巴拉克咧死于两嘢，第一样嘢咧就死于 Facebook。第二樣嘢就死於 coffee house， 個原因係因為咧好多時候喺當地咧唔會有好多人有一個好強勁嘅 WiFi 上網，亦都唔會有一個好好多即係大家聚集可以討論正事嘅地方。咁當其時就用咗 coffee house 作為佢討論正事嘅地方，然後上 Facebook， 然後同所有的士司機講：我哋1月25日咧就有一場革命。咁我哋大家就會咁樣宣揚。如是者宣揚咗個幾月之後咧，其實政府都係懵然不知。咁然之後就突然間推翻咗穆巴拉克啦。咁你見到其實呢一種嘅中東嘅即係 coffee house 政治咧，唔係講緊以前，即係講緊即係1912年、13年穆巴拉克嘅時代講緊起，而係講緊話即係喺睇翻好多 historian 嘅講法，就係奧圖曼嘅 coffee house 由以前開始咧，已經本身係有一個咁樣嘅即係。咁樣嘅政治意味喺度，尤其是講緊喺18世紀咧，好多時候有啲所謂嘅土耳其新軍啦，或者一啲蘇丹嘅親兵啦，咁就中意喺呢一啲咁樣嘅 coffee house 度聚集。咁土耳其新兵咧，冇人知係咩嚟噶，有冇人打過 AOC AOE 啊？ 有。 AOC AOE 有冇人用过 Ottoman 啊？ 有 Ottoman 喺城堡入边出嚟嗰只咧就是、土耳其新军啦。 OK， 系咪咁容易解释好多？ 好容易， 唔系，系我听众啊，唔知听众群系几多岁？ 系啊，冇乜人打 AOE 嘅，因为我知道 AOE 系我哋嘅年代。 AOC 应该有嘅 ，AOC 临尾都玩多几年噶嘛，我差唔多玩到我中七，咁差唔多你大学啦。咁然后临尾佢出咗 AOE 第三代，咁但系就冇，好似冇人，冇人打 。 我 download 咗啊嗰阵时，但系真系好似冇得噶咋。 冇乜人打。补充多少少啦，其实头先 Chucky 讲到嘅就系点解咖啡会传入到去即系阿拉伯地区咧 ？OK， 应该咁讲嘅。其实要数就数翻好早啦，大约十。睇下先，文藝復興15、13，大約 Dark Ages 完咗 Dark Ages 之後到啦。其實係伊斯蘭教其實係禁有，因為伊斯蘭教禁止飲酒嘅。OK， 係啊。 咁然之後咧，其實佢都會知道一樣嘢咧，咖啡其實是一個刺激神經嘅物品嚟嘅。咁所以其實咧喺嗰陣時咧，其實禁過嘅。咁之後咧就反而就係話咧，去到最主要咧兩。當時嘅好大嘅一個國家啦，一個就係埃及啦 ，OK， 喺嗰陣時時期，一個就係蘇丹啦，咁就反而就係最後決定咗一樣嘢咧，就係發唔再禁咖啡為一個違禁品，咁跟住咧就從而咧由嗰陣時開始咧就全基本上就流入咗去成個阿拉伯嘅世界啦， 啱啊， 亦都你就可以駁翻落去講嘅就點解即係喺中東嘅地區會 support 翻去 Ottoman Empire 喺嗰陣時嘅時期就係咁講啦，即係因為有個因為最遠嘅時候就係翻去嗰陣時，因為拉曬啲咖啡開始可以俾落去阿拉伯度，咁而嗰邊亦都可以種嘅時候，咁過當然啦，幾百年之後咁嗰邊嘅貨就運翻上嚟啦，而你即係依個要講嘅就係去到所謂嘅啱啱開始嘅工業革命開始啦，咁你亦都知道啫，喺歐洲嘅西方嗰邊，大部分都係英國、法國或者德國嘅人，除咗茶葉之外，另外一個就係咖啡啊嘛。係 啊， 係、 啊。 咁其實揾 colonies 即係殖民地嘅另外一樣嘢就係其實要揾資源啦，資源除咗香料。茶葉之外，另外一個就係咖啡嚟嘅， 或者茶，但好得意嘅，調翻轉 咯，咪就係話 茶葉嘅話咧，就應該會喺歐洲地方比較多。嗱，點解調翻轉嘅？你話喂，我哋當其時有茶同咖啡揀，嗱，好得意嘅就係奧圖曼冇酒揀啦，咁即係酒會由咖啡茶取代啦。咁、但係點解係 coffee house 會贏咗 tea house 咧？其實你睇翻，尤其是喺中東入邊啦，你睇翻即係個土耳其嗰個奧圖曼嘅版圖，你就知啦。奧圖曼底版圖最低咧，差唔多係緊近呢、這個即係、就是、非洲中部埃塞比亞樓上。咁當其時，如果計個 trading route 嘅話咧，基本上啲咖啡就嗰度可以直接傳入到。相反地，如果你要入種茶嘅話咧，反而就要用遠東嗰度進入。 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咧，就係、是、啊，點解而家我哋好出名嘅土耳其咖啡啦、中東嘅咖啡啦，咁成日都話我哋去親即係一啲中東地區咧，我哋都會以咖啡為首選。咁其實本身係源於嗰個問題。咁、但係你可以大家可以試下嘅，即係我建議大家去試一杯嘅土耳其咖啡嘅，因為大家一定係會唔中意。 點解咧？ 因為我每一次飲都好難定，好甜啦。如果你諗， 好、哦、甜㗎， 好甜。系佢有种奇怪嘅味啦，佢哋唔兴将啲咖啡个茶咖啡渣去掹走啦，咁、所以你个咖啡杯底咧就永远有一撇嘢喺度嘅，即系一撇黑色嘅嘢咖啡渣喺度，加少少香料。如果你仲要甚至乎你讲紧去紧叙利亚啦，楼下边就系嗰个以色列啦、等等嘅地方咧，佢哋啲咖啡咧系更加之多香料味重嘅。咁我嗰日喺即系有食都讲过一次，即系话如果你去到中东旅行，尤其是你摆出一个中国大款嘅样咧，就一定会叹到嘅。因为好多时候咧，佢掠你入嚟之后咧，第一样嘢就系俾杯嘅即系土耳其咖啡你。咁有杯土耳其咖啡好热噶，咁你咪要慢慢坐度饮咯。咁你慢慢坐度饮嘅时候咧，隔篱就会哎呀，俾张明信片你睇啊，即系当年啲旧相嚟啦。我以前就喺即系嗰个咩耶路撒冷俾人呃嗰次，一张中耶路撒冷旧城区嘅相再加相框，黑白照。咁基本上就即係好歷史遺物嘅感覺啦，咁啊好靚喎，我都想買喎。咁嗰陣時我冇記錯，我差唔多，我好似大學都未畢業添。你估下最後嗰個人俾用咗幾多錢，或者碎我幾多錢去買咗張咁嘅相？ 先問你一個問題，係咪計美金啊？ 計美金啊，計美金啊，或者你計翻港幣啊？得，因為我好記得個價格嘅。 O K， 阿 Juan 啊。2000人港紙咯， 咁啊唔會上啫，大佬。 我想 上，唔係擺咗個城啊，大佬。 哦 ，OK， 張相啊， 一張4L 相啦 我諗200蚊港紙啩，係咪 差唔多，我買180蚊一張相。 OK， 仲要佢係紙嘅嘅相框，跟住我問佢：喂，唔係喎，張相好靚喎，我又想要，但係你180蚊好貴。佢話冇㗎，呢啲舊相影完就冇㗎啦，即係啲菲林係我阿爺傳落嚟咁樣嗰啲啦。咁我唉、算啦，咁180蚊就買咗啦。頂我行過兩間鋪頭，見到同一張一模一樣嘅嘢，跟住我就真係灰乸咗。咁啊，所以嗱，呢個係可以見到大家就大家提一提啦。咁我哋下一節 唔係下一節，我淨問你啫，係咪50蚊啫？ 50蚊咩？ 去到另外一间铺啊，见到 基本上我冇问佢价钱，佢完全唔写价钱。呢个系可以大家俾个 tips 嚟。去到耶路撒冷行旧城区，有一个区咧，专系卖杂货。我忘记咗嗰个用种族去分，唔系用个宗教去分，因为旧城区斩开四个 quadrant 噶嘛。咁一个就系 Jewish 啦、Christian 啦、Catholic 啦，唔系 Catholic 嗰个系Orthodox 嘅即系中即系东正教啦。咁另外一个好似系呢唔知咩咁样嘅利比亚人嘅，好似叫。係好似利比亞嘅一個區，咁、那個區好中意買嘢嘅，咁啊全部就唔會去標明價錢出嚟，咁好抵死。我第一日就去嗰度 ，total 我諗住咗8000蚊嘅旅費咧，我中間有3500蚊就使咗呢度啦。咁基本上我嗰日咧係嚟緊有兩個月係靠緊即係嚟緊有兩三個星期靠2000蚊生活嘅， 犀利！ 但嗰下我真係灰拿咗，我點解我會俾人劏噶？ 犀利！ 係啊，咁好彩啦，即係我去旅行就唔同 Kevin 又唔同啊，即係你哋即係一固定輸贏咁樣嘅。你一固定輸贏嗰個去邊話？ 希臘 啊嘛，另一個即結婚嗰個咩馬爾代夫。咁得啊！我哋去旅行就不嬲好平嘅，咁我嚟緊都會去啦。咁但係嗰次我去，基本上我每一日係住，因為我唔係去咗 exactly 以色列，我係去咗東以色列同埋巴勒斯坦。咁基本上食住都好平嘅，只要你唔瞓覺，乜都唔即係你瞓覺瞓得差啲，幾十蚊一晚。你當你自己冇食過嘢，又或者你食啲好蓬嘅嘢，我食咗2蚊一個包，係啦，咁啊，即係你就知其實當佢哋點樣。 算啦，係你先可以唔食嘢嘅啫。 唔係我其實嗰度唔單止唔食嘢嘅，我要唔沖涼添嘅。 我頂。 即係你有冇諗過，其實我本身好中意沖涼，我好潔淨嘅人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去到嗰度咧，第一樣嘢就係咩咧？就係佢同我講話，喂，原來當地巴勒斯坦人數比例上咧，其實佢就係1/3，差唔多接近一半有陣時嘅成個以色列人口。但系个问题就在于咧，佢哋嘅水禁政策咧，其实好特别嘅，即系佢话冇特登啦，咁但系事实上真系咧，就系逢成个以色列13杯水俾一个以色列人，咁另外先至有1杯水俾呢个即系巴勒斯坦人，咁所以因此咧喺东部地区咧系完全缺水嘅。你冲凉你就知啦，打开个水喉咧，啲水喉系滴出嚟嘅，你系完全湿唔到任何一条毛巾咁滞，咁最后你就湿少少毛巾抹下，你就当冲凉。咁所以 係好乸辛苦㗎。 Okay. 我嗰陣時我係完全 feel 到點解有恐怖襲擊㗎。我抵死到我係住東耶路撒冷喎。東耶路撒冷同埋耶路撒冷咪爭咩呢，就係、是、爭一個街口。我係明明見到我隔離個街口係磚地板混石地，全部都係你好似去咗嗰啲叫咩啊？唔係碧桂園啊！即係總之你去咗一啲好靚嗰啲地區咧，低密度住宅，係咪叫寶馬山啊？即係寶馬山花園咁樣嗰啲咧，都係半密度啦。 好在你唔係講寶福山。 你都可以入住， 都系低密度地区， 你低密度啊！你行一次你 都系矮噶嘛，你边有见过宝峰山有20几层楼？ 啱，咁啊，即系去到嗰度，你见到哇，隔篱低密度住宅，哇，好靓。其实我想讲个系咩？大埔唔知康乐园，即系好似康乐园嘅入边系，即系小山坡，跟住然后有一个好靓嘅花园仔，有个洋房。咁我谂乜？哇，我都耶路撒冷唔差得去边啦、啊？咁样，点知嗰条街我地板又唔铺嘅。泥地嚟嘅，咁跟住又冇人掃街嘅，成陣味嘅。我對住嗰個係大馬士革出口機嗰度隔離嗰間 hostel 民宿，前面就係菜市場嚟嘅。咁所以係超差嘅環境。咁仲要個問題就係、是，你差環境唔緊要，即係你作為一個心態唔平衡人，你點樣培養而成呢？就係、是、你住緊好差嘅環境，但係你望住對面條街好鬼死富有，而你自己好攬唔掂。即系呢啲你真系好想炸咗佢，咁啊，即系系一个好嘅体验嚟嘅，即系咁啊，好彩啦！我 last 个 trip 我系临尾由东耶路撒冷就飞翻特拉维夫，咁喺特拉维夫就即系冲咗我两个礼拜嚟第一次凉，咁然后再喺特拉维夫再留得耐啲，咁啊，即系嗰个系一个即系好微妙嘅过程啦。咁但系讲翻 咖啡。 我哋都 keep 住嚟睇噶，咁啊，仲有几多时间其实我哋 唔知道， 有几多时间啊？哦，好多嘛，下集先， 下集再讲。